在太阳节之际，外国团体向我国驻外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送来花篮的有俄罗斯伊格里莫伊谢耶夫国立传统民间舞蹈团、老挝朝鲜友好协会、老挝工会联合会、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和党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和柬埔寨亚美克有限公司总经理家属。花篮被敬献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卓绝伟人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另外，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向我国驻中国香港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